汉书卷27上，五行志第七上，亦曰：天垂象，显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刘歆以为，伏羲是祭天而望，受河图，则而化之，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，此洛书，法而陈之，洪范是也。圣人行其道而保其真。降吉于阴，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。周季克阴，以箕子归，武王亲虚己而问焉。故经曰：为时又三四，王访于箕子。王乃言曰：呜呼箕子，为天阴至下民，象邪绝居，我不知其遗伦优序。箕子乃言曰：我闻在西，滚阴洪水，古陈其五行。帝乃震怒，伏壁洪犯九畴，遗伦幽度，滚则即死，雨乃四星。天乃赐予洪犯九畴，遗伦幽序。此武王问洛书于箕子，箕子对语得洛书之意也。初一曰五行，次二曰修用五事，次三曰农用八政，次四曰协用五纪，次五曰建用黄极，次六曰义用三德，次七曰明用积仪，次八曰念用数征，次九曰享用五福，未用六吉。凡此65字皆洛书本文。所谓天乃赐予大法九章常事所赐者也，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，八卦九章相为表里。喜阴道池，文王演周易，周道毕，孔子述春秋，则乾坤之阴阳，小洪范之旧征，天人之道，灿然注矣。汉兴，成秦灭学之后，景武之事，董仲舒至公羊春秋，始推阴阳，为儒者宗。轩辕之后，刘向至古梁春秋，属其祸福，传以洪范，与仲舒错。至向子欣至左氏传，其春秋意亦已乖矣。言五行传有颇不同，是以览仲舒别向心，传载睢梦、夏侯胜、经房、古勇、李寻之徒所陈行事，弃于王莽，举12事，以赴春秋，著于篇。经曰：初一曰五行，五行，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圆架色。传曰：田猎不宿，饮食不饷，出入不节，夺民农时，即有奸谋，则木不曲直。说曰：木东方也，于意地上之木为官，其余王室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，故刑部有佩玉之度，登车有河鸾之节，田兽有三驱之志，饮食有享献之礼，出入有名，使民以食，务在劝农桑， 谋在安百姓，如此则目得其性矣。若乃田猎驰骋，不反公事，饮食沉湎，不顾法度，妄兴徭役以夺民食，作为奸诈以伤民财，则目失其性矣。盖工匠之为轮食者多伤败，即目为变怪，是为目不趋直。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，募兵。刘歆以为上阳湿不下通，下阴湿不上达，故雨，而募为之兵，分气寒，目不趋直也。刘向以为兵者阴之盛而水至者也，目者少阳，贵臣卿大夫之相也，此人将有害，则阴气邪目，目先寒，故得雨而兵也。是时叔孙侨如出奔，公子偃诛死。亦曰：时晋直季孙行府，又直公，此直辱之意。或曰：今之长老名募兵为募戒，戒者甲，甲兵相也。是岁晋有鄢陵之战，楚王伤募而败，属常语也。传曰：弃法律，逐功臣，杀太子，以妾为妻，则火不言上。说曰：火南方阳光辉为明者也，其余王者南面向明而至。书曰：知人则折，能观人，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，远四宁而放诸也。孔子曰：浸润之赠，夫寿之素不行焉，可谓明矣。贤宁分别，官人有序，率由旧章，敬重动勋，疏别敌数，如此则火得其性矣。若乃信道不笃，或要虚伪，谗夫昌，邪圣正，则火失其性矣。自上而降，则滥言妄起，在宗庙烧公馆，虽兴师众，弗能救也，是为火不言上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，遇廪灾。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，大破之于龙门，百姓伤者未抽，怨旧未复，而君臣俱惰，内待政事，外侮四邻，非能保守宗庙，终其天年者也。故天灾遇廪以戒之。刘向以为遇廪，夫人八妾所充米之藏，以奉宗庙者也。使夫人有淫性，邪逆心，天戒若曰：夫人不可以奉宗庙。还不悟，与夫人俱会齐。夫人赠桓公于齐侯，齐侯杀桓公。刘歆以为遇廪，公所亲耕及田，以奉资成者也，弃法度，无礼之应也。延公二十年夏，齐大灾。刘向以为齐桓好色，听女口，以妾为妻，敌数硕耕，故致大灾。桓公不悟，即死，敌数纷争，九月不得葬。公羊传曰：大灾亦也。董仲舒以为鲁夫人淫于齐， 齐桓姊妹不嫁者七人，国君民之父母，夫妇生化之本，本伤则莫夭，故天灾所予也。西宫二十年五月乙巳，西宫灾，姑娘以为闵公公也，以事言之则若书，故谓之西宫。刘向以为西立妾母为夫人，以入宗庙，故天灾闵公。若曰去其卑而亲者，将害宗庙之正理。董仲舒以为西取于楚，而其应之，邪公使立以为夫人。西宫者，小寝夫人之居也。若曰妾何谓此宫，诸去之意也，以天灾之，故大之曰西宫也。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公也，言西之有东，东宫太子所居，言宫举屈皆灾也。宣公十六年夏，成州宣泄火，泄者所以藏乐器，宣其名也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少伯毛伯，天子不能诛，天界若曰不能行政令，何以礼乐为而藏之？左氏经曰成州宣泄火，人火也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灾，泄者蒋武之作屋。成公三年二月甲子，新公灾，姑娘以为宣公不言事公也。刘向以为使鲁三桓子孙使执国政，宣公欲诛之，恐不能，士大夫公孙归府如晋谋，未反宣公死，三家赠归府于成公。成公父丧未葬，听谗而逐其父之臣，使奔齐，故天灾宣公，名不用父命之相也。亦曰三家亲而无礼，由宣公杀子赤而立，无礼而亲，天灾宣庙，欲是去三家也。董仲舒以为常居丧无哀戚心，朔兴兵战伐，故天灾起父庙，是失子道，不能奉宗庙也。一曰宣杀君而立，不当列于群族也。襄公九年春，宋灾，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，逐其大夫化弱，出奔鲁。左氏传曰宋灾，越喜为司城，先使火所未至，撤小屋图大屋，陈本局据耿否，备水器，蓄水老，积土图，善守备，表火道，处正图，交保之民，使奔火所。又斥众官各慎其职。晋侯闻之，问示若曰宋灾，于是乎只有天道，何故？对曰古之火正，或食于心，或食于昼，以出入火，是故昼为纯火，心为大火。陶唐氏之火正恶薄，举商丘似大火，而火既食焉，向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，商人悦其祸败之信，必始于火，是以知有天道。公曰 可避乎？对曰：在道，国乱无相，不可知也。说曰：古之火正为火官也，长既火星，行火正，既春昏，新星出东方，而昼七星鸟首正在南方，则用火；既秋星入，则止火，以顺天时，救民急。地库则有祝融，尧时有恶伯，民赖其德，死则以为火祖，配祭火星。故曰：或食于心，或食于昼也。相土，商祖谢之曾孙，待恶伯后主火星，宋其后也，是思其瞻，故先知火灾。贤君见变，能修道以除凶，乱君无相，天不遣告，故不可避也。30年五月甲申，宋灾。董仲舒以为伯姬如宋5年，宋公公卒，伯姬幽居守节30余年，有忧伤国家之患祸，基因生阳，故火生灾也。刘向以为先是宋公听谗而杀太子痤，应火不言上之法也。左氏传昭公6年六月丙戌，正灾。是春3月，郑人著行书，世文伯曰：火现，正其火乎？火未出而作火以助行气，藏征辟焉。火而象之，不火何为？说曰：火星出于周5月，而正以3月作火柱顶，克行必书，以为民曰：是为行气征辟，故火星出，与五行之火争名为灾，其象然也，有气法律之瞻也，不输于经，时不告鲁也。9年夏4月，辰火。董仲舒以为臣下征书杀君，楚阎王托欲为臣讨贼，陈国辟门而待之，至因灭臣。臣臣子犹独恨甚，即因生阳，故致火灾。刘向以为先是陈侯帝昭杀陈太子偃师，皆外事，不因其公管者略之也。8年10月壬午，楚师灭陈。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，故复书陈火也。左氏经曰：陈灾。传曰：正皮躁曰：5年陈将复封，封52年而遂亡。子产问其故，对曰：陈水属也，火水配也，而楚所向也。今火出而火沉，主楚而见沉也，配以5成，故曰5年。岁午即纯火，而后沉足亡，楚克有之，天之道也。说曰：专需以水旺，沉其足也。今兹岁在星际，后5年在大梁，大梁卯也。今为水宗，得其宗而昌，故曰5年臣将复封。楚之先为火正，故曰楚所向也。天以一生水，地以二生火，天以三生木， 地以四生金，天以五生土，五味皆以五而合，而阴阳异味，故曰配以五成。然则水之大数六，火七，木八，金九，土十，故水以天一为火二母，木以天三为土十母，土以天五为水六母，火以天七为金四母，金以天九为木八母，阳鸡为母，阴偶为配。故曰水火之母也，火水配也。于意坎为水为中男，离为火为中女，盖取诸彼也。自大梁四岁而及纯火，四周四十八岁凡五及纯火，五十二年而陈族亡，火盛水衰，故曰天之道也。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，楚灭陈。昭十八年五月壬午，宋魏陈政灾。董仲舒以为想王室将乱，天下莫救，故灾四国，言王四方也。有宋魏陈政之君，皆荒淫娱乐，不恤国政，与周氏同姓。阳失节则火灾出，是以同日灾也。刘向以为宋陈亡者之后，魏郑周同姓也。时周景王老，刘子善子是王子猛，尹氏少伯毛伯是王子昭，子昭楚之初也。即宋魏陈政亦皆外附于楚，无尊周氏之心。后三年景王崩，王室乱，故天灾四国。天界若曰不救周反从楚，废世子立不正，以害王室，名同罪也。定公二年五月，至门及两冠灾。董仲舒刘向以为此皆奢见过度者也。先是季氏逐昭公，昭公死于外，定公即位，既不能诛季氏，有用其邪说，淫于女乐，而退孔子。天界若曰取高显而奢见者，亦曰门阙号令所由出也，今舍大圣而纵有罪，无以出号令矣。经房易传曰君不思道，绝妖火烧宫。哀公三年五月辛卯，还西宫灾。董仲舒刘向以为此二宫不当立，为礼者也。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，孔子在陈闻鲁灾，曰其还西之功乎，以为还季氏之所出，西使季氏事清者也。四年六月辛丑，博社灾。董仲舒刘向以为亡国之社，所以为戒也。天界若曰国将危亡，不用戒矣。春秋火灾屡于定哀之间，不用圣人而纵交臣，将以亡国，不明甚也。亦曰天生孔子，非为定哀也，盖失礼不明，火灾应之，自然象也。高后元年五月丙申， 赵从台哉？刘向以为是使吕氏女为赵王后，嫉妒将为谗口以害赵王，王不恶焉，足见忧杀。惠王四年十月乙亥，未央宫陵氏灾，丙子知氏灾。刘向以为元年吕太后杀赵王如意，残戮其母戚夫人，是岁十月壬寅，太后立弟子鲁元公主女为皇后，其乙亥陵氏灾，明日知氏灾。陵氏所以供养饮食，知氏所以奉宗庙衣服，与春秋玉领同意。天界若曰：皇后无奉宗庙之德，将绝祭祀。其后皇后无子，后宫美人有难，太后使皇后明之，而杀其母。惠帝崩，四子立，有怨言，太后废之，更立吕氏子弘为少帝，乃大臣共诛诸吕，而立文帝。惠后忧废。文帝七年六月癸酉，未央宫东阙服私灾。刘向以为东阙所以朝诸侯之门也，服私在其外，诸侯之相也。汉兴大封诸侯王，连城数十。文帝即位，贾谊等以为为古制度，必将叛逆。先是极北淮南王皆谋反，其后吴楚七国举兵而诛。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，未央宫东阙灾。先是立太子废为临江王，以罪争议中位，自杀。丞相调侯周亚夫以不合旨称其免。后二年下狱死。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，辽东高庙灾。四月壬子，高原变电火。董仲舒对曰：春秋之道，举往以明来，是故天下有物，是春秋所举与同比者，经微妙以存其意，通伦类以贯其理，天地之变，国家之事，灿然皆现，无所疑矣。按春秋鲁定公哀公时，季氏之恶已熟，而孔子之圣方圣，夫以圣圣而亦熟恶，季孙虽众，鲁君虽轻，其事可成也。故定公二年五月两冠灾，两冠见礼之物，天灾之者若曰：见礼之臣可以去，以现罪征，而后告可去，此天意也。定公不知省，至哀公三年五月，桓公西公灾，二者同事，所谓一也。若曰凡贵而去不亦云耳。哀公未能见，故四年六月博社灾。两冠桓西庙博社，四者皆不当立，天皆凡其不当立者以是鲁，欲其去乱臣而用圣人也。既是无道久矣，前世天不现灾者，鲁未有贤圣臣，虽欲去季孙，其力不能，昭公是也。至定哀乃献之，其实可也。不时不献，天之道也。今高庙不当居辽东，高原殿不当居陵旁，于礼亦不当立，于鲁所灾同。 其不当立久矣。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，待一其时可也。昔秦受王周之弊而无以化之，汉受王秦之弊又无以化之，夫继二弊之后，成其下流，兼受其尾，难治甚矣。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，骄阳奢侈，自遂者众，所谓众难之时者也。陛下正当大弊之后，又遭众难之时，甚可忧也。故天灾若遇陛下，当今之事虽弊而众难，非以太平治功不能治也。是亲戚贵属在诸侯，远政最甚者，忍而诛之。如吾凡辽东高庙乃可，使近臣在国中处旁侧，即贵而不正者，忍而诛之。如吾凡高原殿乃可，云耳。在外而不正者，虽贵如高庙，由灾繁之，况诸侯乎？在内不正者，虽贵如高原殿，由繁灾之，况大臣乎？此天意也。罪在外者，天灾外；罪在内者，天灾内。凡甚罪当重，凡减罪当轻，成天意之道也。先是，淮南王安入朝，时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汾有逆言。其后，胶西余王、赵敬肃王、常山谢王皆朔犯法，或至一灭人家，要杀二千担，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，胶东江都王皆知其谋，因至兵弩，欲以应之。至元朔六年，乃发局而伏孤，时田汾已死，不及诛。上司仲舒前言，使仲舒弟子吕不舒持斧钺至淮南狱，以春秋义专断于外，不请。既还奏事，上皆视之。太初元年十一月已有未央宫伯梁台灾，先是大风发其屋，夏侯史昌先言其灾日，后有江冲巫蛊魏太子事。征和二年春，涿郡铁官铸铁，铁销皆飞上去，此火为变使之燃也。其三月，涿郡太守刘屈离为丞相。后月，巫蛊事兴，帝女朱翊公主、杨时公主，丞相公孙贺、子太仆敬升、平阳侯曹宗等皆下狱死。七月，使者江冲绝谷太子宫，太子与母皇后议，恐不能自明，乃杀冲，举兵与丞相刘屈离战，死者数万人，太子败走，至胡自杀。明年，屈离复作驻祖腰斩，其枭首也。成帝和平二年正月，沛郡铁官铸铁，铁不下，隆隆如雷声，又如鼓音，共十三人惊走。因指环视地，地陷数尺，炉分为十，一炉中削铁散如流星，皆上去，与征和二年同相。其下帝舅五人封列侯，号武侯。元舅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秉政。后二年， 丞相王商与凤有隙，凤赠之，免官自杀。明年，京兆尹王章送商中职，严凤专权。凤乌章以大逆罪下狱死，妻子喜合浦。后许皇后做乌骨废，而赵飞燕为皇后，妹为昭仪，贼害皇子，长帝遂无嗣。皇后昭仪皆服孤。一曰：铁飞属金不从革。昭帝元凤元年，燕城南门灾，刘向以为时燕王使邪臣通于汉，为谗贼谋逆乱，南门者通汉道也。天界若曰：邪臣往来为奸谗于汉，绝王之道也。燕王不悟，足服其孤。元凤四年五月丁丑，孝文庙正殿灾。刘向以为孝文太宗之君，与成州宣泄火同意。先是皇后父车骑将军上官安，安父左将军节谋为逆，大将军霍光诛之。皇后以光外孙，年少不知，居位如故。光御后有子，因上世及一言，进内后宫皆不得进，为皇后专寝。皇后年六岁而立，十三年而昭帝崩，遂绝祭祀。光执朝政，有周公之赦也。是岁正月，上加元符，通诗尚书，有明哲之性。光无周公之德，秉政九年，久于周公。上既以冠而不归政，将为国害。故正月加元符，五月而灾现。古之庙皆在城中，孝文庙始出居外。天界若曰：去贵而不正者。宣帝既立，光由摄政，交易过制，至七显杀许皇后，光闻而不讨，后遂诛灭。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，中山太上皇庙灾，甲辰孝文庙灾。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，孝武元白鹤馆灾。刘向以为先是前将军萧望之，光禄大夫周刊辅政，为宁臣石贤许章等所赠。望之自杀，刊废黜。明年白鹤馆灾，园中五里持竹走马之馆，不当在山陵朝暮之地。天界若曰：取贵贱亦由不正之臣，将害忠良。后张作走马上林，下封持竹，免官。永光四年六月甲戌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。刘向以为先是赏赋征用周刊为光禄勋，即刊弟子张猛为太中大夫，石贤等赋赠毁之，皆出外迁。是岁赏赋征刊领尚书，猛己侍中，石贤等终欲害之。元陵小于朝廷，却在司马门中，内臣石显之相也。孝宣亲而贵，却法令所从出也。天界若曰：在法令，内臣亲而贵者必为国害。 后堪悉得进谏，因显言事，事觉显口，堪并不能言，显诬告张猛自杀于公车。成帝即位，显卒弗孤。成帝建元元年正月乙丑，桓考庙灾。初，宣帝为昭帝后而立父庙，于礼不正。是时，大将军王凤专权擅朝，甚于田坟，将害国家，故天于元年正月而献相也。其后晋盛，武将事权，遂以无道。洪嘉三年八月乙卯，孝景庙北阙灾。十一月甲申，许皇后废。永始元年正月癸丑，大公陵氏灾。戊午，立后元南阙灾。是时，赵飞燕大幸，许后继废，上将立之，故天现象于陵氏，与惠帝四年同应。立后，魏太子妾遭巫蛊之祸，宣帝既立，追加尊号，于礼不正。有立后起于微贱，与赵氏同应。天界若曰：微贱无德之人，不可以奉宗庙，将绝祭祀，有凶恶之祸至。其六月丙寅，赵皇后遂立，姊妹交妒，贼害皇子，卒皆受诛。永始四年四月癸未，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。六月甲午，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。长乐宫，长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，未央宫帝所居也，霸陵太宗圣德园也。是时，太后三帝相续秉政，举宗居位，充塞朝廷，两宫亲属将害国家，故天象仍现。明年，成都侯商薨，帝曲阳侯根代为大司马秉政。后四年，根起骸骨，见兄子新都侯莽自代，遂复国焉。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，柳公洪宁殿灾，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。时，傅太后欲与长帝母等号其尊，大臣孔光、师丹等执政，以为不可。太后皆免官爵，遂称尊号。后三年，帝崩，傅氏诛灭。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，高皇帝元庙殿门灾尽。高皇帝庙在长安城中，后以叔孙通积复道，故复起元庙于渭北，非正也。是时，平帝幼，长帝母王太后临朝，委任王莽将篡绝汉，毁高祖宗庙，故天象现也。其冬，平帝崩。明年，莽居舍，因以篡国，后族一灭。传曰：至公事是台谢，内淫乱犯亲戚，武父兄则驾色不成。说曰：土中央生万物者也，其余王者为内事，公事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。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志，后夫人应妾 多少进退有度，九族亲疏长幼有序。孔子曰：礼与其奢也，宁俭。故与卑公事，文王行于寡妻，此圣人之所以招教化也。如此则土得其性矣。若乃奢淫骄慢，则土失其性，无水旱之灾，而草木白骨不熟，是为稼穑不成。延公二十八年冬，大王迈和，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将淫乱，逆阴气，故大水也。刘向以为水旱当疏，不疏水旱而曰大王迈和者，土气不养，稼穑不成者也。事实夫人淫于二疏，内外无别，又因凶积，一年而三柱台，故应试而稼穑不成。是台榭内淫乱之乏云，遂不改物，四年而死，或留二世，奢淫之患也。传曰：好战功，轻百姓，事成郭，亲边境，则今不从革。说曰：今西方万物既成，杀气之时也。故立秋而应损积，秋分而微霜降，其余王室出军行师，把矛仗钺，视示众，抗威武，所以争叛逆，止暴乱也。诗云：有前丙月，如火烈烈。又曰：在即干戈，在高攻时，动静应役，月以犯难，民望其死。如此则今得其性矣。若乃贪欲自遂，物力威盛，不重民命，则今失其性。改公也铸金铁，金铁兵至河间，不成者众，即为变怪，是为金不从革。左氏传曰：昭公八年春，时言于晋。晋平公问于师旷，对曰：时不能言，神或平焉，做事不实，愿独动于民，则有非言之物而言。今公事重耻，民力凋尽，愿独并兴，莫深其性，时之言不亦疑乎？于是晋侯方助思齐之功。书相曰：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征。刘歆以为金石同类，是为金不从革，失其性也。刘向以为食白色为主，属白祥。成帝弘嘉三年五月乙亥，天水济南山大石鸣，声隆隆如雷，有请旨，闻平乡240里，野鸡皆鸣，时长丈三，广厚略等，旁着暗斜，去地200余丈，民俗名曰石鼓。石鼓名有兵，是岁广汉遣子谋功劳，篡死罪囚郑公等，盗库兵，劫掠利民，以绣衣，自号曰山君，党羽尽广。明年冬，乃伏诛，自归者3000余人。后四年，御史樊并等谋反，杀陈留太守严普，自称将军。 山阳王徒苏令等党羽数百人盗取库兵，经历郡国四十余，皆余年乃伏诛。是时起昌陵，作者数万人，徙郡国吏民五千余户以奉陵邑，作至五年不成，乃罢昌陵，还徙家。时明与晋时言同应，诗况所谓民力凋尽，传云清百姓者也。思其离宫去绛都四十里，昌陵亦在郊野，皆与城郭同瞻。城郭属金，宫室属土，外内之别云。传曰：简宗庙不倒祠，废祭祀，逆天时，则水不润下。说曰：水北方，中藏万物者也，其余人道命中而行藏，精神放悦，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，春秋祭祀以终孝道，王者即位必交祀天地，祷其神祇，望至山川，怀柔百神，无不宗室，慎其斋戒，至其严敬，鬼神心想，多获扶助。此圣王所以顺势阴气，和神人也。至发号施令，亦奉天时。十二月贤得其气，则阴阳调而终始成，如此则水得其性矣。若乃不敬鬼神，政令逆时，则水失其性，雾水爆出，百川逆溢，坏乡邑，逆人民，及淫雨伤稼色，是为水不润下。经房亦传曰：专事有之，诸伐绝礼，绝灾水，其水也，与杀人以陨霜，大风天皇，积而不损滋味态，绝灾水，水杀人，必恶有德滋味狂，绝灾水，水流杀人，以水则地生虫，归欲不解，滋味追飞，绝水寒杀人，追诸不解，滋味不理，绝水五谷不收，大败不解，滋味皆阴，解舍也。王者于大败，诸守恶舍其众，否则皆寒阴气，绝水流入国邑，陨霜杀蔬草。桓公元年秋大水，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，民臣痛饮而见桓，后宋都弑其君，诸侯会将讨之，桓受宋禄而归，又被宋，诸侯由是伐鲁，仍交兵结仇，伏尸流血，百姓郁怨，故十三年夏复大水。一曰：夫人骄淫，将弑君，阴气盛，桓不悟，足弑死。刘歆以为桓亦许田，不似周公，废祭祀之法也。延公七年秋大水，王麦苗。董仲舒刘向以为严母文姜与兄齐襄公淫，共杀桓公，严氏复仇，复娶其女，未入，先与之淫，一年再出，会于道逆乱，臣下见之之应也。十一年秋宋大水，董仲舒以为 使鲁宋毕年为盛秋资之战，百姓仇怨，阴气盛，故二国聚水。刘向以为使宋敏公骄慢，赌灾不改，明年与其臣宋万博戏，妇人在侧，今而骂万，万杀公之应。24年大水，董仲舒以为夫人哀将淫乱不复，阴气盛也。刘向以为哀将出入，公使大夫宗复献用币，有淫于二叔，公弗能进，臣下见之，故是岁明年仍大水。刘歆以为先是严氏宗庙刻爵丹营，以夸夫人，减宗庙之法也。宣公10年秋大水饥，董仲舒以为使必伐诸取义，意见报复，兵仇连结，百姓仇怨。刘向以为宣公杀子赤而立，子赤其出也，故惧，以己西田戮其，诸子绝居亦其出也，且宣必与诸交兵，臣下惧其之威，创诸之祸，皆建功行而非其正也。成公5年秋大水，董仲舒刘向以为时常幼弱，正在大夫，前此1年再用师，明年复承运以强私家。仲孙灭，叔孙侨儒，专会宋晋，阴盛阳。襄公24年秋大水，董仲舒以为先是1年齐伐晋，襄使大夫率师救晋，后又侵齐，国小兵弱，朔敌强大，百姓仇怨，阴气盛。刘向以为先是襄慢邻国，是以诸伐其南，齐伐其北，举伐其东，百姓骚动，后又仍犯强齐也。大水饥，谷不成，其灾甚也。高后3年夏，汉中南郡大水，水出流4000余家。4年秋，河南大水，伊洛流1600余家，汝水流800余家。8年夏，汉中南郡水复出，流6000余家，南阳沔水流1万余家。是时女主独治，诸吕相望。文帝后3年秋，大雨昼夜不绝35日，蓝田山水出，流900余家，汉水出，坏民室8000余所，杀300余人。先是赵人辛元平以旺气得幸，为上立未央武帝庙，欲出周鼎，以下4月交献上帝，遂于巨诸谋为逆，发掘腰斩，夷三族。是时比再遣公主配单于，禄位甚厚，匈奴欲交，侵犯北边，杀掠多至1万余人。汉连发军征讨戍边。元帝永光5年夏及秋，大水，颍川、汝南、淮阳、庐江雨，坏相聚民舍，及水流杀人。先是1年，有司奏罢郡国庙，是岁又定迭毁，把太上皇、 孝惠皇帝寝庙，皆无复修。通儒以为为古制，行臣实显用事。成帝建始三年夏，大水，三府淋雨三十余日，郡国十九雨，山谷水出，凡杀四千余人，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。元年，有司奏徙甘泉太治，河东后土与长安南北交。二年，又罢雍武制，郡国诸旧寺，凡六所。